这种写作手法。 嗯，好，谢谢丹妮老师。在与人道别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都会说 Have a nice journey, Have a good journey, 但是实际上这个表达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然后问一下 Bruce 老师，这个说法应该是什么。 Well, is there any way to express your idea, best wishes toward the person you see off? Sure, typically in English we use a French expression, bon voyage, it means bon good trip, bon voyage, good journey. Bon voyage. Bon voyage. Voyage. Voyage. Yeah. Soft G. Voyage. Voyage. B-O-N. Voyage. Voyage. Auf Wiedersehen. Auf Wiedersehen. That's good too. 本来想学好法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过呢，这一句话呢，希望大家经常拿来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就到这里。我是周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See you guys soon. Bon voyage.